果画中人会说话，他的声音会是怎样的？有很多经典需要用心倾听。2018，跟随北京人民广播电台，一起听见经典。 1931年9月18日，驻扎在沈阳的日本关东军 黄埔军校 是国共合作的产物， 中国共产党对军校的建设， 中央统。 1949年4月底，中国人民解放军华北军区第20兵团打出了漂亮的太原战役。 大千世界，人生百态，拨开历史的迷雾，走进尘封的往事。欢迎收听《档案》。 身份成谜，他究竟是中统骨干还是红色特工？刀山火海，命悬一线，李茂堂为何奋不顾身空降西安？危机四伏，步步惊心，潜伏敌营13载的李茂堂如何一步步掌握国民党最高机密？档案为您揭秘潜伏中统13载红色特工李茂堂。 1935年9月的一天深夜，南京丁家桥，国民党中央党部大楼2楼西南角的一间办公室内，昏暗的灯光下，电风扇在悠悠地转着。徐恩曾，当时国民党特务组织中统局的头目，一脸的兴奋，在灯影冲冲之下，他激动地走来走去，手里拿着一沓文件，快速地扇着风，并急切地向手下的特务询问着什么。原来就在这天晚上，徐恩曾精心设计的陷阱终于成功收网了。他要抓的那个人此刻就在陕西西安中统的大牢里。那么徐恩曾要抓的人究竟是谁，能让他如此的兴奋？被中统关进大牢的这个年轻人是一个中共党员，也就是文件上照片里的这个年轻人李茂堂，时任中共陕西省委安康特委书记。毫不夸张地说，李茂堂虽然职位不高，可是他的被抓使得刚刚恢复元气的中共中央特科再一次命悬一线。 1931年4月25日深夜，被称为中共史上最危险的叛徒，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特委三位领导人之一、中央特科的主要责任人顾顺章被随即叛变。此后4年，中央特科遭到了极大的破坏，先后有800多人被捕，中共中央机关因此无法继续在上海生存下去。1935年6月，顾顺章被蒋介石以通共为由秘密处死，中统又不理茂堂，就是想趁我党在上海立足未稳之际进一步摧毁中共特科，因为只有李茂堂知道上海中央特科的秘密联络员在哪里。 和顾顺章一样的是，李茂堂入狱后也叛变了，摇身一变成了一名中统特务，但他之后的命运却和顾顺章完全不同。蒋介石不仅没有对他痛下杀手，反而对其是恩宠有加，提拔重用，甚至称赞李茂堂对党国忠诚可嘉。而共产党方面在得知李茂堂被捕这个消息之后，则坚信这个人是绝对不可能叛变的。那么这个谜一般的李茂堂，他的真正的身份究竟是什么呢？ 李茂堂又名李自敬，1906年生，陕西渭南人。1921年，15岁的李茂堂经人介绍，进入西安电报局开办的电信人员传习所，学习电报技术，之后被派往北平、杭州、开封工作。1926年，李茂堂由中共渭南地委书记罗成运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第二年春天，他就当选为陕西省总工会常务委员。 1935年9月，中共陕西省常委扩大会议在西安秘密召开，由于叛徒的出卖，中统特务对会场进行了大围捕。中共安康特委书记李茂堂由于没有及时赶到会场而躲过了这一劫，他也成为整个陕西省省委委员当中唯一一名在这次抓捕中没有被中统抓到的地下党员。 这一来，西安城内是危机四伏。悄悄回到渭南老家的李茂堂，在家中闷闷不乐地待了2天，然后换上了一身破旧的衣服，只对家人说了几句嘱托的话，就离开了。原来中统特务并不甘心，为了抓捕李茂堂，他们放出话来，只要他肯自首，其余人等可以一律无罪释放。听到这个消息，李茂堂主动找到中统，想用自己换取其他被捕同志的自由。 他们没事就把这边放了，别让掌握就别这个那个个人英雄主义的劲儿啊，要啥也管用我。 就这样，李茂堂自投罗网，不仅自己被抓不说，其他的同志一个也没有被放出来。他很快就被送到了中统在南京的总部。中统特务头子徐元增派来了原陕西省委书记叛徒杜恒来利诱劝降。杜恒对李茂堂说，只要他肯供出一个人，日后就会有高官厚禄。出乎中统特务们意料之外的是，还没受什么皮肉之苦，稍加劝说，李茂堂就半推半就地答应。那么中统要通过李茂堂找的那个人究竟是谁呢？是一个连他们自己都不知道长什么样子的男人，王超北。 在中国的情报战线上，曾有南潘北王之誉。南潘指的是潘汉年，北王就是王超北。王超北1905年生于陕西澄城，1925年入党，1928年8月，时年23岁的王超北受中共中央特科委派前往西安从事隐蔽战线的情报工作。作为中央特科的陕西特派员，王超北不仅和上海中央特科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对上海的中共地下组织也很了解，而且此时王超北还正在上海从事着地下工作。因此国民党中统局希望通过曾和王超北在陕西一起工作过的李茂堂找出王超北，彻底破坏中共在上海的地下组织。 李茂堂对特务们说，要放长线钓大鱼，要通过抓王超北挖出他身后的中共高层领导。就这样，李茂堂看上去是在配合特务们抓王超北，实际上则是带着这些特务们在上海滩四处乱转，拖得这些特务精疲力尽。 趁着特务们疏于防范之际，李茂堂瞅准机会和王超北取得了联系。他把中统特务的计划一五一十地全告诉了他，并催促王超北尽快脱身撤离上海。有请王超北把他现在的情况和打算转告给党组织。可这样一来，王超北没有抓到，李茂堂又该如何脱身呢？王超北脱险后到了天津，他将李茂堂的情况报告给了自己的上级，代管临时中央局中央特科的王世英。在一次次的考验面前，李茂堂表现出他对共产党的无限忠诚。直到这时，中统特务才发现王超北不见了，煮熟的鸭子就这么飞了。王超北没找到，徐元增手里的李茂堂再次被带上镣铐押回到南京。不过这件事并没有惹怒徐元增，李茂堂还是被当作中统特务苗子送到了国民党反省院参加集训。反省院是由国民党中央党部直接控制的特殊监狱，它与普通监狱的区别在于，反省院是对政治犯进行思想灌输的地方，它的任务简单的说就是对政治犯进行洗脑。 李茂堂被送进了国民党反省院。刚到南京集训的时候，李茂堂并不怎么配合，不好好训练。但是让中统特务们没有想到的是，仅仅几个月的时间，他不仅在监狱里十分卖力地学习国民党党章，而且因为表现出色还提前出狱了。 实际上，李茂堂被捕以后，王世英已经和王朝伟经过仔细的研究，认为可以让李茂堂趁机打入到敌人内部，长期的潜伏下来，以待时机。身在国民党反省院的李茂堂千方百计地联系到了王朝伟，王朝伟将组织的意图传达给了李茂堂，让他务必将计就计，借机打入中统内部，并要求他单线联系，长期潜伏，越貌似反动越好。 单线联系，长期潜伏，越貌似反动越好，这就是党组织给李茂堂的任务。短短十几个字，成为日后李茂堂潜伏中统13年的守则。而李茂堂也明确地向中共党组织表示，我生是共产党的人，死也是共产党的鬼，请组织放心，我一定会像孙猴子一样，在敌人的肚子里搅得翻江倒海，从里面把他们搞垮。 然而此时，为了获取更多有价值的情报，李茂堂必须在中统内部获得更高的职务。在加入中统后的一年多时间里，李茂堂做的只是一份非常普通的收发工作。由于官太小，李茂堂当时根本接触不到中统局高层的机密文件，办法只有一个，努力往上爬。让李茂堂没想到的是，很快机会就来了。主动请缨，潜伏西安，不料落入虎口，为何救蒋不成，却险被枪毙？为求上位，大打出手。在这场生死博弈中，李茂堂能否脱颖而出？档案正在揭秘。1936年12月12号，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爆发。时任西北剿匪副总司令的东北军领袖张学良和时任第十七路军总指挥的西北军领袖杨虎城，为了劝解蒋介石改变攘外必先安内的既定国策，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发动了兵谏，蒋介石被扣留在了华清池。 蒋介石被扣押之后，南京群龙无首，乱作了一团。中统特务头子徐恩曾连夜召集特务们开会，商量营救蒋介石的方案，到底怎么救，谁去救？现场出主意的人还真是不少，可是在众多的营救方案当中，徐恩曾就是挑不出一个满意的。就在这时，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站了出来，提出了一个大胆的方案，空降营救。徐恩曾一看，这人不是李茂堂吗？这一石破天惊的举动让所有人都大跌眼镜，可是徐恩曾却非常满意，他把桌子一拍说道，这个方案很好，谁敢去，我有重赏。此时的西安气氛紧张，戒备森严，俨然就是一个龙潭虎穴。在座的特务们是你看看我，我看看你，谁也不出声。就在这时，李茂堂再一次站了出来，主动请缨，他要求独自一人飞往西安。 那是一个天低云暗、伸手不见五指的夜晚，一架飞机轰鸣中冲出跑道，一直向西飞去。1932年12月的西安，寒风凛冽，漫天黄沙，伴随着一阵轰鸣声，一架飞机飞临西安郊外，一个黑影从飞机舱内跃出，缓缓落地，随即消失在黑暗之中。这个黑衣人就是自告奋勇孤身一人前往西安营救蒋介石的中统特务李茂堂。当时西安城内兵荒马乱，昼夜戒严，听说有人跳伞后，更是在城内外加紧排查。李茂堂在亲戚家藏了2天后，化妆成农民冒险进城，谁知刚到城门口，就被如临大敌的东北军看出破绽，当场给五花大绑，投入大牢。 当东北军知道李茂堂是中统派来的特务时，便再三逼迫他说出南京方面的动向。可是 不管东北军怎样大刑伺候，李茂堂都是装聋作哑，一声不吭。气得张学良要求24小时之内必须逼出口供，否则就地枪决。 就在李茂堂命悬一线之时，1936年12月17号，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共中央代表团赶到了西安，经过磋商，蒋介石最终接受停止剿共、一致抗日的主张，西安事变最终和平解决。周恩来的及时赶到，李茂堂才侥幸逃过一死。1936年12月底，李茂堂英雄般的回到南京，虽然营救蒋介石没有成功，但李茂堂却就此脱颖而出，不仅徐恩曾另眼相待，就连蒋介石都以最高礼遇迎接他。李茂堂就此成为了中统新星，成为了徐氏麾下又一干将，又一呼风唤雨、前途无量的显赫角色。 其实无论是东北军还是蒋介石，他们都没有发现，就在西安的监狱里面，在他们的眼皮子底下，周恩来派来了中共代表团的秘书长李克农，找到李茂堂，秘密地进行了一次谈话，要求他继续潜伏，等待时机。 他是船上来了一封信给我母亲，船上啊，他是船上当邮电检查所所长，但是我知道现在有的人怎么不是好人，所以我心里面就埋藏了对他的仇恨，我说他一定是叛变。 平时做的滴水不漏的李茂堂很少有时间用来陪家人，身在国民党特务机关的他更没有机会给儿子解释自己的身份。就这样，儿子李克乾从小就认为父亲是个叛徒，更是对父亲产生了一肚子的怨恨，甚至不愿和父亲多说一句话。而这个误会一直延续了10年之久，李茂堂都没能亲口和儿子解释。1937年7月7日，抗日战争爆发，为了上位，李茂堂想尽办法表现自己，他受命稽查汉奸，在常州查实了某国民党要人的兄弟，私运汽油、水银等往敌占去。几个月后，李茂堂又因为一件事得到了蒋介石的赏识。 1938年12月13日，南京沦陷，国民政府暂时迁到了武汉。就在这时，李茂堂在武汉抓到了一名日本方面派来的间谍，当时蒋介石正严令军统头子戴笠破获特务暗杀韩国独立党主席金九的案，而李茂堂抓到的这个日本间谍正是此案的凶手。此人心狠手辣，身怀绝技，这次到武汉的任务除了刺探军情外，还想趁机刺杀蒋介石及国民政府的其他高官。 李茂堂再立新功，蒋介石对其更是恩宠有加，不久又提拔他为中统特训班总教官。庆功会上，李茂堂绘声绘色地汇报了自己抓捕日特的经过，引来满堂喝彩。中统大小特务也认为李茂堂替中统在军统面前长了脸，而李茂堂在中统崭露头角的这一年是极其特殊的年份，1938年，国共关系由明争转为暗斗，是国共两党情报机构开始针锋相对的一年，也是中统与军统在蒋介石面前争风吃醋、争斗升级的一年。 为了反共，更为了壮大自己的势力，中统局副局长徐恩曾看中了精明强干的李茂堂，有意拉拢其成为自己的嫡系，成为 CC 系的骨干。为了防止中统内部一些资历比较深的人不服，徐恩曾第一步先把李茂堂调到了甘肃省党部当科长，而且还出任兰州调查室副主任，作为一个过渡，等待时机成熟之后再把李茂堂调到西安。 一 介石掀起了又一轮反共高潮。国民党第34集团军总司令胡宗南奉命向陕甘宁地区纵深进发，蚕食五个县，并公开喊出消灭边区的口号。这年冬天，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负责人武云甫找到了王朝北。当时王朝北的身份还没有完全公开，他以香港灿华公司代表、西安庸茂商行老板的身份化名王祥初，开始从事党组织在西安的秘密情报工作。 八路军西北办事处受到胡宗南的严重威胁，急需在西安另外设立一部秘密电台，以便胡宗南突袭西安时或者有什么重大动向的时候，可以利用这部电台及时的和中共中央取得联系。面对武云甫的嘱托，王朝北欣然接受。他从上海弄来了一部电台，就设立在杨虎城将军的公馆纸园内。就这样，西安的第一部秘密电台设立了，开始了和延安电台之间的联系。我们的情报战友下一步更关键的就是要在敌人内部安排我们的情报员。王朝北很快就想到了自己的老相识李茂堂。 接到任务的李茂堂很快找到徐恩曾，要他兑现提拔自己的承诺。就这样，李茂堂很快从兰州调回西安，并升任中统陕西省调统室副任。从此，西安国民党特务机关的核心位置就隐藏了一个中共情报人员。国民党的会议记录一次次被送到延安，延安方面甚至还得到了中统陕西省最为机密的密码本。漫天飞舞的中统密电就这样一个个相继被输送到了中共中央情报部门。 由于延安掌握着国民党在西北的密码本，所以中共中央可以清楚地掌握国民党军队的动向，这才使得党组织一次又一次化险为夷。1943年的一天，这位在中统已经身居高位的孤胆英雄居然被戴上了手铐脚镣，被押回重庆审问。难道他的身份暴露了吗？ 这是1943年的一天，这天上午的重庆机场戒备森严，如临大敌。一架刚从西安飞来的军用机还没在停机坪停稳，一队全副武装的宪兵就蜂拥而上，将它围得严严实实。飞机的舱门打开了，最先出现在人们视线中的是一个身着深色呢制服的阳刚汉子。只见此人被身后的押解人员用枪顶着，一步步走向狭小的舷梯。 看过电视剧《潜伏》的人应该都还记得余则成对军统天津站站长吴敬中反复说过的政学、CC、黄埔、太子党等等。其实国民党内部派系林立，光是特工系统，中统的内部就有好几大派。所谓的 CC 就是陈果夫、陈立夫兄弟，他们是中统的开山鼻祖，徐恩曾就是他们的亲信、死党、嫡系。然而中统里面还有朱家骅的人。朱家骅是国民党中央党部的秘书长，朱家骅野心很大，一直想要插手中统，把中统掌控在自己的股掌之间。不过这样就激起了 CC 系强烈的不满。而李茂堂呢，是徐恩曾的人，自然就是 CC 在陕西省的代表人物之一。为了 CC 利益，1943年春夏之交，李茂堂公开发难，在国民党陕西省党部年会上跳了出来。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档案栏目，欢迎您下次节目继续收听。您即